留一照青灯，互相寻觅游心，愿神星会找到光明。问几许恩与卿卿，爱咋夜明悟大情大声，夜尽见天清。贪一周安逸，幸福甜吗？湖水 开始我哋节目咧，系有胡美仪嘅呢一首《几许恩遇》啊！咁现时咧挂起一号戒备信号。今日嘅日子咧就系8月9日，农历咧就系7月12日啦。咁啊，时间咧就系5:12嘅时间。咁啊，一号戒备信号挂起咗啦。咁啊，天文台讲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咧。这个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10点前维持，随后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本港今日会是受到这个热带低气压的外围雨带影响，会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且是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通常这些情况都是的，大家要留意一下。不过呢，就知道了很多那些游水的泳客，那些哥哥姐姐都是惯性呢，就是有这个习惯。很多呢都是说啊，不理啦，我习惯了是这样的啦，没什么所谓啦。不过凡事呢都要小心一下。咁啊，今日咧天气预测方面咧，多云啦，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会进一步增强，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是有骤雨的。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接近5:14，王杰今生无悔。 这常冷一脸，我非伪装，因 时光一再无情，尽管你曾于笑面跌出泪水，爱浓于痴百般，无论那些际遇，回忆都会太倦，恐发现话前言为背，情愿赔偿。再讲什么，因曾彼此敬佩。 王杰的《今生无悔》。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移向广东西部至海南岛一带，并逐渐增强。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未来一两日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会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影响南海北部，该区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今日最高的温度大概29度左右。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有的，三点零钟开始挂起。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说我怎舍得去，哭太我只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

潇潇洒洒，潇洒走一回嘅系叶倩文嘅呢一首歌曲。仲有两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钟，你听紧嘅系清晨爽利节目。现时温度27度，今日最高29度，一号戒备信号系现时有嘅，挂起咗嘅。立咗秋之后，有啲秋天嘅歌曲，呢首系其中一首。陈浩德的《悲秋风》。 悲秋风碎春梦，更深境听夜半钟，故乡梦里只匆匆，难遇考春头了，坎坷寒夜影动，欲尽碎香已无从，秋收百般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当局今日起在疫苗通行证实施红黄码安排，被区分为红码人士的新冠确诊者不可以进入所有疫苗通行证适用处所。至于属于黄码的从海外或台湾经机场入境的人士，就不可以进入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食环署联同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向餐饮处所讲解相关新安排。署方話，新規定生效後將會有14日適應期，等餐飲處所同其他屬於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嘅處所負責人做好準備，包括應該喺今個月12日之前，盡快更新驗證二維碼掃描器流動應用程式去到最新版本，並且唔遲過今個月23日，確保處所提供流動網絡或固網寬頻，令使用驗證二維碼掃描器嘅流動裝置可以在處所營業時間內維持網絡連線狀態。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只有在俄烏兩國談判代表團完成所有前期工作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之間的最高級別會面才有可能舉行，但到目前為止不具備有關條件。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早前提出普京同泽连斯基会面的建议，贝斯科夫回应有关建议时表示，俄乌代表团的谈判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而现阶段莫斯科没有同基辅谈判，形容俄方同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失联。贝斯科夫强调，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仍将继续，直至实现既定目标。他形容只有在双方代表团做完所有功课之后，先有可能安排两国元首会面。佩斯科夫同时对埃尔多安为促成俄乌和平谈判进程所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财经方面，

早晨，早晨，大清早啊，又一日新嘅开始啦。不过呢一日咧就系充满呢一个就系又有风风雨雨嘅一个早上。天文台喺凌晨时分3:40嘅时候咧，就系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咧，个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10点之前维持，随后咧系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咁本港今日咧会系受到该热带低气压嘅外围雨带影响咧，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雨势有时会颇大。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并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风雷到难度够，天高门外雪各自收，难度会更好。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恨，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怨恨也得讲缘分。云下雨风里走，寻觅我荒土，人未老爱已老，离别却太早。云追逐风也好，地追逐天也好，忘掉你忘掉我，没有低怎么会有高。独来独回到余生，宁愿有罪有别有人恨，没有风碰着云，谁又知风声近，爱若来自怨恨，要恨也得讲缘分。 来自咧就系呢个雄霸天下咁啊主题歌曲《风云》，郑伊健所唱。开始我哋搭半后嘅清晨爽利，由5点至到6点半都系我哋嘅清晨爽利节目播出嘅时间。咁啊，今日星期二啦，咁而今朝早起身咧，你发觉咧就系有风啦，天文台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同埋咧都真系风风雨雨吓。今日天气预测就话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有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喺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埋有雷暴，可有大浪同埋涌浪。随后一两日呢仍然有骤雨。现时温度27度。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The only girl I care about is gone away. set her heart aglow. Rain in her heart and let the love we knew start to grow.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telling me just what a fool I've been. I wish that it would go and let me cry in vain and let me be alone again.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ing rain. 所以呢，咁啊，去出去门口嘅时候，翻工翻学嘅咧，一定要戴遮啊，咁啊，同埋咧，小朋友仔咧就要着雨褛啦，随时都要摆定喺度。有必要嘅时候咧，今日都应该有机会系会用得到吓。咁啊，天气嘅消息就系咁样啦。一号戒备信号咧就现正生效。而新闻方面咧，寻日都睇到啲新闻啦，政府宣布啦，今个星期五开始啦，从海外或者台湾由机场抵港嘅人士嘅七日酒店检疫嘅安排，就改为咗三日酒店检疫同埋四日嘅医学监察。至于喺星期五之前已经喺检疫酒店完成最少三晚嘅检疫人士咧，检测阴性获确认之后咧，亦都可以提早结束酒店检疫，接受家居医学监察。咁啊，啱啱好系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咧，就觉得啊非常好啦，可以唔使喺酒店啦，翻屋企啦，又可以悭啲钱先吓。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酒店咧，咁又系呢个措施实现咗之后咧，实施咗之后咧，个收入咧又同以前又大不同啦。凡事咁啊，梗系咁噶啦，有得呢样又。另外嗰方面咧就有少少嘅影响咁，政府亦都喺今日开始咧就实施呢个红黄码疫苗通行证嘅安排，由海外或者台湾抵港嘅人士咧会被视作黄码人士，喺完成医学监测之前系唔可以进入食肆等处所噶。现时时间5:46，室外气温27度。 就在落日某夜，梦里飘荡，当一淡淡星光下，命运来偶遇在那景。身心轻轻抚与他，梦幻渐生行，泪也淌下，空中翻飞他的话，像在飘唤，为我等待，多给一笑望见他。夜里呀，深夜夜里。在每夜独个躺卧，我在落泪星光下，但是没法睡，没法可梦，灰灰空间没有他，身心都枯竭，泪也干尽，几许苦恋飘零下，没力说话，但我心叫唤，多给一笑容。见他，夜里呀，深夜夜里呀，夜里夜里呀，夜里呀，深夜夜里呀，再次给我梦见吧。夜里呀，深夜夜里呀，夜里夜里呀，夜里呀。 梅艳芳嘅呢一首《夜里啊》，其实就改自童安格嘅《夜里啊女郎》，喺1989年嘅时候嘅呢只作品啊，呢首作品就摆翻喺童安格佢自己嘅唱片嗰度。点解会咁样讲咧？因为原先嘅原唱咧就唔系童安格，不过作品咧就系童安格自己写词嘅，而原唱咧就系刘文正啊。咁呢首歌《夜里啊女郎》咧嘅创作嗰个因由咧，就原来喺童安格咧喺当兵嘅期间咧，根据自己嘅想象去写一首歌，而童安格咧就虚构出吓喺新疆嘅地区有一个叫做夜里啊嘅女郎，只要你得到佢嘅拥抱，就永远唔会老嘅美丽传说。后来退伍之后的童安格呢入了唱片公司呢就是做这个助理制作。咁啱啱公司就为歌手刘文正揀歌。童安格呢就在自己写的作品里面就揀了这首歌出来。咁结果公司又被采用。而在后来他自己都出唱片的时候呢就89年的时候呢就将这首作品呢就是摆了在里面啦。歌词内容是给听众启示，令人有遐想，其实是歌颂爱情，亦都可以说寓意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寻。 很远的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夜莉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夜里啊，神秘夜里啊，夜里夜里啊，夜里啊，神秘夜里啊，我一定要找到他。地方有个女郎，名字叫做夜莉亚，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如果你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为了这个神奇的传说，我要努力去寻找。夜里啊，神秘夜里啊，夜里夜里啊，夜里啊，神秘夜里啊，我一定要找到他。夜里啊，神秘夜里啊，夜里夜里啊，夜里啊，神秘夜里啊。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六点两个字啊，咁啊，八月九号星期二的呢一日咧，咁喺凌晨时分的时候咧，天文台咧就系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啦。咁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咧，该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朝早同香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喺今朝早十点前维持。随后系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今日天气预测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气温徘徊在29度左右，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大浪和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间呢，在我身边呢又是大家熟悉的老友记啦。他就是崔博士啦，他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大家早晨。 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我们讲到呢，即是身体的痛下由头到脚。咁上个星期呢就开咗讲这个膊头痛的问题，肩痛下。 是啦。咁上集我哋系介绍咗肩痛嘅中医辨证论治，同埋啲汤水调理啦，就曾经咧提到有部分嘅症型，就相当于现代医学嘅肩关节周围炎啊，即系肩周炎啦。 嗯， 咁事实上咧，肩周炎真系好普遍嘅，因此咧，我就想花多一集嘅时间，今次咧重点讲下肩周炎嘅问题。其中中医临床辨证咧，就系上集讲过啦。 嗯， 但系呢集咧就集中讨论肩周炎嘅中医调护啊。 系好啊，非常好啊。咁首先就问翻啦，现代医学系点睇肩周炎啦？吓， 肩周炎咧就泛指发生喺肩关节同埋佢周围软组织嘅物理性炎症，即系唔系细菌感染嗰啲。 嗯， 系以关节疼痛同埋活动障碍咧为主要表现的一个综合症，可以包括咧肩关节的冻结肩，所谓 frozen shoulder 啦。 哦，冻结肩 系啦，冻咗啊，肌腱炎或囊炎等等嘅。 嗯， 由于咧佢好发于40到50岁之间，所以亦都俗称50肩噃。 系啊，成日都听人讲啦，咁但系呢个病嘅发展系会点嘅咧？ 嗱，佢发展得比较慢嘅。早期的表现咧，就是关节痛啦。当你想伸下手啊、举下手啊，或者只手打个圈的时候咧，啲关节就做唔到啊，或者个疼痛会加剧嘅。嗱，随着病情的发展咧，这个肩关节的活动就越嚟越受限制啦。 疼痛咧亦都逐漸加重嘅，甚至會影響你瞓覺。 係哦，如果嗰個人一路都唔理咁點咧嚇？ 啊，你病耐咗又唔理佢啊，佢就會出現一啲叫做肩部肌肉萎縮。 係 嗱，再呢個病理一路延綿落去咧，可以經過幾個月或者幾年嘅。但有少少好消息，有一啲病人咧。佢可以自己好翻噶噃， 系咁，所以人咪就有时系咁咯，唔去到系即系最痛、最难顶个阶段咧，通常都唔理噶嘛， 系希望即系hope for the best 啊， 系啦，咁啊，但系其实听得咁多咧，都系记住病向前中医嗬，系咪？ 冇错。 好啦，头先咧就讲咗现代医学点睇肩周炎啊，咁中医嘅角度又点样睇啦吓？ 啊，肩周炎亦都属于咧中医嘅痹症啦。肩痛啊，肩背痛呢啲范畴嘅中老年人士咧，如果有呢个病，多数就虚啦，就系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同埋啲筋脉就失养啦，因为气血唔够去濡养佢哋啦嘛。 嗯， 咁啊喺上集我哋亦都提到咧，有其他原因可以由外邪啦，譬如风寒啊、湿邪啊呢啲咧，又或者系外伤引发嘅，就发展做痰浊瘀阻。以致气血咧都凝滞咗，咁令到咧筋脉拉到好紧啊，拘挛啊而发病嘅。有啲咧就阳性，即系热性体质嘅人，就算佢感受咗风寒湿邪，都可以咧屈久不散就化咗热，咁就变成湿热啦。湿热就阻压咗啲经脉，不通则痛啦。 系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啊？ 啊，总嘅治法就系扶正驱邪、驱风化湿。痛落止痛啦。 嗯，咁嗱，好多时风湿痛啦，或者长者嘅机会大啲啦吓。咁风湿痛同肩周炎会唔会其实系风湿嘅一种嚟咧？有冇得医啦吓？ 系啦，我哋好多时候听啲老人家讲话有风湿或者风湿痛啊、其实讲紧周身啲关节啊等等嘅。 系 咁，当然啦，如果你膊头痛，咁可能就喺啲风湿。性嘅肩周炎啦，即系俗语，佢哋老人家咁理解啦。 系， 我睇咗本书叫《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髓》，入边介绍咗一条咧，系治疗因为感受啲风湿外邪啊而肩痛嘅。 系， 即系头先我哋讲嗰啲风湿啊或者风湿痛啦。 嗯， 尤其是初起咧，系非常有效嘅方嚟嘅。 哦，咁包括有啲咩嘢？ 嗱，呢条方叫姜活性湿汤。 系， 咁啊，姜活一只药啦。咁入边就系姜活十二克，独活十二克，防风十克，蒿本十二克。呢、這个蒿字咧，草花头一个高，下边一个木字嘅，系、药材嚟嘅。 系 蒿本十二克，川芎九克，蔓荆子九克，隻甘草十克。 啊，嗱，我又嚟重复一次啦，系嘛？包括咗有姜活、独活、防风、蒿本、川芎、蔓荆子同埋隻甘草。咁咁多种，其实佢有咩作用呢？ 头嗰四只药，即系姜活、独活、防风、蒿本，系辛温解表、驱风化湿，有呢啲功效嘅。中间只蔓荆子呢、這个就系辛凉解表，川芎啊，川芎白子嘅川芎咧就活血止痛，甘草就调和诸药。咁呢条方入边咁多只药一齐用咧，就加强咗驱风化湿。通络止痛的功效啦。 嗯，咁其实即系话将啲嘢煲埋一齐，系饮苦茶喎，系咪啊？ 系呢个饮苦茶，冇错。 点样煲法咧？个份量系点咧？ 通常呢啲都唔系好多药材啦，我哋可以用四五碗水，煲佢大约一个钟头到，变成一碗，咁就可以饮得噶啦。 咁会唔会有啲咩人系唔啱饮啊？呢个 啊，譬如川芎呢啲活血化瘀嘅药，咁如果你食紧啲薄血药啊、华化林等等，你就唔好。饮呢啲药啦， 系嗱，除咗饮苦茶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咧？ 诶，都问得好，因为饮苦茶，尤其是呢啲咁嘅关节痛咧，嗰啲药力未必好快去到嗰个病位嘅。 系 清代阿徐灵胎佢写咗本书叫《临症指南医案》，曾经咁讲： 痛定于肩背，似着痹之类，必用外治之药，以攻提之，煎药不取效也。 着痹啫，定着喺一个地方啦，痛嚟痛去都嗰度嘅。嗱，佢咁讲，即系话，如果我哋为咗获得更好嘅疗效咧，就可以同时采用药物，我嚟分洗或者外敷嘅。 哦，即系清洗咁样啦，吓。 系啦，仲外用啦。 系。 嗱，头先提过嗰本书《现代疑难病：中医治疗精髓》咧，亦都提供咗一条外洗方啊，就叫秦王舒筋汤。 嗯，咁包括有啲咩嘢啊？ 有秦胶三十克。大黄三十克， 姜黄24克，松节即系松节油嘅松节60克，威灵仙24克，宽根藤24克，海桐皮24克，生姜15克。 系我重复一次吓，包括咗有秦椒、大黄、姜黄、松节、威灵仙、宽根藤、海桐皮同埋生姜，咁啊将呢啲嘢咧就全部煲埋一齐，系咪？咁点样煲法咧？有几多碗水煲埋几多咧？嗬？ 嗱，外洗啊嘛，我哋用5碗清水煲到佢3碗。 哦，5碗变3碗。 冇错。 因为你都要多啲份量先可以洗到嗬。 咁啊，我嚟洗你个肩部嘅患处，洗嘅时候咧，你就唔喺成碗倒咗落去啦。 系， 你梗系揾条布咧，湿一湿，染下染下咁啦。 系，咁啊，慢慢喂，其实可能都仲剩翻喺度嘅，你染下染下啲水分有噶嘛。咁我可唔可以翻煲再洗咧？ 当然可以，再翻煲，再爱嚟咧洗个患处啦。 系，咁啊，尽用咯，嗬。 咁就变咗咧，可以咧有活血驱风、通络止痛嘅效果嘅。 嗯， 嗱，再提一提啦。剛才上面我哋提過姜活性濕湯啊嘛，亦都可以用佢嘅藥渣加白酒3-4兩，撈埋一齊，然之後用文火即係慢慢咧再煲多10分鐘到，跟住就用布包住啲藥渣，愛嚟咧辣下或者燙下你個肩部啊個患處。都有效嘅， 非常好。讲紧嗰个系饮苦茶噶嘛，本来系嘛，饮完苦茶之后，通常苦茶嗰啲都翻煲噶嘛。而家呢个翻煲就加埋白酒3-4兩，用文火煎佢10分鐘，就用布包裹住啲药渣过嚟，哇，敷下啲肩， 哇， 想象中好舒服噶，应该 绝对系啊， 系好。咁啊，呢个提供嘅方法，大家就可以即系试一下啦吓。咁啊，头先所讲嘅就系一啲嘅我哋点样去自己调理嘅方法啦。咁调理完啦，我哋坐喺度担凳仔听古仔啦。咁今次所讲嘅古仔系点样咧？都同呢个肩有关噶嘛，系嘛？ 冇错啦，今次咧系讲一个用桑枝酒医好角末弱佢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嘅病案嚟嘅。 系。即是真实个案， 真实个案啦。 嗯， 我睇完觉得好有用，所以咧就顺手拈嚟啦，俾大家咧作参考嘅。 好好好，咁啊，古仔系点咧？即系个真实古仔。 嗱，郭沫若呢个人物咧，佢嘅生卒年份就系1892-1978年嘅。 系 啊，咁系中国共产党员啦，亦都系我国现代著名嘅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等嘅。 哇，真系一个叻人啊！ 多才多艺。 系。 啊，1959年，佢就右边嗰啲肢体咧，觉得活动不便啦，可能有埋痛，就影响咗佢正常活动。 系。 咁嘅要求医啦。 系。 就揾咗一个名老中医啊，郑卓人咧嚟医佢。咁啊，郑老同佢睇完病之后咧，就开咗一条方俾佢。 系，咁系咩方咧？ 炒桑枝100克，当归、菊花、5加皮各60克，苍术、夜交藤、地龙各30克，丝瓜络15克，川牛七25克，酸木瓜、泡附子、木通呢、這个可以改用通草啦。 嗯， 因为木通有毒，就各10克。黄酒5斤， 系咁我再即系重复一下，系啲咩材料吓？系炒桑枝、当归、菊花、5加皮、苍术、夜交藤、地龙、丝瓜络、川牛膝、酸木瓜、泡附子、木通。木通以前就是用这些，那现在就要改用通草了，就再加上黄酒吓。 系啦。嗱，点整佢咧？就将所有嘅药物摆喺一个瓦罐啊、罂入边啦。 嗯， 就将啲黄酒倒埋入去。 系， 然之后密封佢，就浸佢10日。 系， 然之后攞晒啲药材出嚟，将佢咧烘干佢或者晒干佢。 嗯， 干咗之后咧，就将佢磨碎晒，变咗粉末。 系， 如果你识入胶囊嘅，你揾啲胶囊咧就装佢，每粒咧就0.3克嘅药粉。 系。 咁然后每日咧就食3次，每次3粒，就用低度嘅白酒嚟送服嘅。 系哦，咁即系食咗0.9克啦，系咪啊？ 系啦， 吓嗱呢个咧就系入胶囊咧，我谂专业嗰啲先识做啦。咁一般嗰啲市民大众咧就可以都唔使咁做，有冇咩嘅方法建议佢咧吓？ 嗱，其实阿钱都计个数啦，即系每次咧3粒就系0.9克。 咁你咪当药粉咁啦。如果你有个细细嘅请或者知道大约几多，咁你就每日咧就攞羹仔笔咁上下，我嚟开攞白酒送服啦。 咁你可以将佢转咗落个罂度先。 系咯，系啦。 咁然之后你因一因或者用只匙羹仔知道 0.9 克即系几多，咪咁笔出嚟咯，系嘛？ 剩低嗰啲就摆喺雪柜，每日就笔少少，笔翻嗰个份量出嚟就得啦。 哦，即系一定要摆喺雪柜嘅， 即系保持得好啲啦。 嗯，好，明白。 佢受潮咧就变噶啦嘛。 哦，咁好啦，当年啊，只郭沫若就用咗呢个方法。 系啦。 咁佢食咗几多啊？ 兩劑其實呢，因為入面啲藥粉唔係話每一次就一劑，一劑呢就食成呢可以過半月㗎。 哦。 咁佢連服兩劑，果然個問題解決咗啦。 即係頭先所講嗰啲份量嘅乘二，即係兩次。 係啦。 嗯。 我哋叫兩劑啦。 係。 咁究竟郭沫若係咪有肩周炎就不得而知。當時呢就佢67歲都有咁嘅可能嘅。 係。 但是他的肩关节活动不利这个问题的确呢吃完两剂药之后就好返了。 哦，咁但是为什么这么有效呢？那些药物分别的功效是怎样 呢？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当归补血活血，菊花疏风，五加皮活血驱风湿壮筋骨，苍术驱风燥湿，地龙丝瓜络活血通络，泡附子散寒除湿，回阳温阳，川牛膝活血驱瘀利关节，夜交藤驱风通络，酸木瓜驱湿舒筋，木通或者通草通利血脉，通草咧就清热利尿嘅，黄酒活血通经化瘀舒筋。你谂下，下棒都通，下棒都除湿啊，驱风啊等等。咁所以咧，成扎药咁样一齐用，加上白酒，亦都有舒筋活血做药引啊。就可以治療肢體活動不利嘅，甚至有啲輕微嘅半身不遂嘅個案咧，亦都見到效嘅噃。 哇，咁都幾有效喎、啊、嚇！ 嗱，由於個病好翻咗，所以郭沫若就好開心啦，就送咗對對聯啦，俾阿鄭老。 從民間來到民間去，結什麼果，種什麼因。 啊，呢對對聯咧，我睇完之後啫，想起咗一首歌喎，就係《橄欖樹》。因为歌词入面提到咧，你唔好问我从哪里来啊，去边度，同埋梦中咧有棵橄榄树，好似咧就系呢个对联嘅一个很好好嘅写照啊。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啊， 对啦。 好，我哋一间就听齐豫嘅橄榄树啦，好啦，咁啊，听完呢个古仔咧，更加即系印象好深刻，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吓。好啦，以下咧就呢一个咧就系你又真正俾条方我哋，就是、舒筋活络嘅汤水，出自崔博士。 是啦，呢啲就是食材做的。咁今日咧介绍呢条咧叫解肌通络汤，够两个人饮嘅。个材料就系鲜粉角300克，老桑枝50克，栗子100克。嗱，洗净啲材料啦，粉角梗系要批皮啦，切开一块块，栗子飞下水去咗啲皮，就用清水10碗，猛火煲滚咗先，收慢个火，煲多个半钟头。咁就得噶啦。 系，咁佢个分别嘅功效系点咧？ 粉葛啦，药材咧就有葛根啊，类似嘅系解肌退热、生津止渴；桑枝驱风清热、通络除湿，尤其是咧对上肢系好有用嘅；栗子养胃健脾、补肾强筋。咁呢几样嘢夹埋就可以解肌退热、通络除湿、补肾强筋，仲有止痛嘅功效啦。 通常临尾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小贴士俾大家。但系因为由于今次咧，哇，非常之丰富啊！头先已经介绍咗好多方俾大家，今日讲唔到。咁下个星期咧，就大家记住听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下个星期二再见，崔博士吓，拜拜。 拜拜。天空飞翔的小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8月9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缩短海外或者台湾抵港检疫安排，由原来7日酒店检疫改为3+4，亦即是3日酒店检疫和4日医学监察，亦都会配合红黄码措施。政府强调新安排符合成本效益，感染风险亦都可以亦都可控，一陣講下詳情。 咁唔少受訪嘅市民都歡迎政府新安排噶，認為係有助恢復香港經濟。有旅行社話已經收到唔少查詢報團去外地玩。商界方面就話會便利到商務人士嘅往來。咁各方嘅意見係點？一陣會詳細報導。 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作為保育同埋房屋發展嘅計劃，近日再。